在世间寻觅爱侣，寻获了但求共聚，然而共处半生都过去，我偏偏又后悔，别了他原为了你，留住爱亦留住罪，谁料伴你的心甘已碎，却有他在梦里，为何离别了却愿再相聚，我为何能共对又平淡似水，问如何下去，为何猜不对，何为爱，其实最爱只有谁，任每天如无过去，沉默里任寒风吹，谁人是我一生中最爱，答案可绝对。为何离别了，却愿再相聚？为何能共对？又平淡似水，问如何下去？